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做咯，過幾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攞白袍。 哇！ 攞完白袍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就話：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啊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啊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係咪咧？ 我一班人除一聲走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大跟住走咗去。 即係諗唔係，跟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師傅、的眾、鬼計 Chris、0212。 大家好，我是阿饼，祝各位新年快乐，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個禮拜澳門街啊！咁我係你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咁樣咧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啦，咁就要介紹我哋贊助商啦。咁啊創富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大家譬如話有啲物業上嘅查詢啊、買賣啊，咁啊另外裝修都可以揾佢哋幫手啦。咁啊浩天企業管理啊，咁啊要對於一啲企業上面譬如法律上嘅問題啊。或者一啲譬如話做生意方面遇到啲阻礙啊，譬如資金啊或者其他各類型嘅問題啦，都可以揾佢哋啦。咁啊可以喺翻呢個 Facebook 啦，咁啊 search 翻啊 GSC 啊浩天企業管理咁啊 OK 噶啦。咁另外佢哋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啊，譬如有時會有啲同市民一齊嘅一齊呢個玩嘅活動啦咁樣。咁啊例如早排有母親節啊，咁啊另外有歌唱比賽咁啊，大家都可以參與一下嘅。咁啊，另外啦，讚記美食啦，咁啊，同埋普天 Yaris 啊，咁樣咧，我哋嘅節目喺邊度可以聽到咧？咁啊，首先嘅我哋嘅主台啦，咁啊 www.macau321.com 啊，我哋嘅主台 macau321，咁啊，另外 Regazine 咁啊，香港嘅媒體啦，咁啊 Open Sky Radio 咁啊，三藩市嘅電台嚟嘅，咁啊，另外天台啦，咁一班大學生嘅網上電台啦。咁啊可以聽到我哋嘅節目噶，咁啊同埋 Our TV 啊，咁啊喺今日嘅節目咧開始之前咧，咁啊首先咧咁啊要即係多謝翻啦啲聽眾啦，就之前就好踴躍咁樣咧去提出一啲問題啦，咁啊例如譬如話樓市啊，咁啊或者係即係亦都講翻啦我哋錄音時候咧，譬如一啲噪音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啦，咁啊好多謝啊，咁啊有嚟自唔同範疇嘅聽眾都俾個意見啦，咁啊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另外我哋自己嘅主台嘅聽眾啦，咁啊同埋 Macau321咧，咁啊亦都係有聽眾講啊個 upload 嘅問題，咁呢樣嘢即係冇辦法啦，咁啊始終咧我哋唔係話即係有人全職咁做啦，咁有時可能即係會遲咗一兩日啊，或者少少技術上嘅問題，咁啊可能啲上級錯咗咁樣咧，咁我哋會盡量跟進翻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咁啊即係俾少少時間同空間我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啲咩嘅題目咧？咁啊因為澳門街咧呢個節目咧，咁啊除咗講下賭場啊，咁啊講下啲唔同關於澳門嘅嘢咧，咁好多時咧都會走一啲社會或者係一啲問題啊等等嘅嘢咧，可能會即係 俾大家化聲啦，好似早排咁樣啦，咁啊有啲即係譬如係買咗政府樓嘅業主，咁可能會上嚟講啲意見啦，咁啊或者咧會即係有啲唔同範疇嘅人，佢哋遇到啲問題可以上嚟講下咁樣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有啲咩嘉賓咧？咁啊首先咧，咁啊梗係有烏田新博士啦。咁啊，烏博士，你用你爽朗嘅笑聲同大家打個招呼。 Hello， 我係烏田心。 係啦，咁另外咧，今日咧就我哋請咗個靚女啊，咁就係現職嘅幼稚園教師嚇，咁就阿 Lancy 小姐啊。咁啊 ，Lancy 咧就係現役嘅幼稚園教師啦，咁啊同大家打個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Lancy。 係啦，咁啊 ，Lancy 咧，咁就點解今日要齊啊一個幼稚園一個大學嘅教師咧？點解要有兩個教師喺度咧？咁啊？因為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其實都係同教育有關嘅。咁啊，今日咧其實主要咧就係講一個問題啊，就係、是、其實政府咧就推出咗一樣嘢啦，一個措施嚟嘅。咁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譬如而家從事呢、這個喺澳門從事呢個教育行業啦，即係譬如你教幼稚園又好，教小學或者教中學都好咧，咁咧你都需要咧係即係政府有個資格俾你。咁當然啦，最直接嘅途徑就係譬如我係讀呢個大學，我係讀教育文憑嘅，即係我係讀 education， 咁啊攞咗個 degree 咁樣，咁啊直接啦。咁另外咧，咁就係譬如你話你唔係讀呢個 education 嘅，咁啊要咧去讀呢個課程啊。咁啊叫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咁啊好長嘅，咁啊簡稱咧就叫私框啦，私就係私立學校個私啦，框就框架個框啦，咁就要讀呢個課程咧，咁你先至咧可以去即係去做教師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咧，你要有呢個資格咧，咁政府嘅有啲嘅津貼啊，咁樣嗰啲嘢你先會攞到啊。咁呢樣嘢咧，其實推出咗咧，就係令到一啲咧現職教緊書嘅老師咧，係覺得有啲困擾啊。咁所以咧，即係早排咁，我有同啲朋友傾開啦，咁又都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做老師噶啦。咁啊，大家講開咧，咁啊，不如咁樣啦，咁啊，揾一集咧就探到下呢個問題啦。咁啊，今日咧咁啱咧就可以即係請到啦嚇，我哋靚女幼稚園教師阿 Lancy 咧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因為佢係而家教緊書之後咧，佢亦都係咧讀緊呢個課程，咁亦都係發覺入面係出咗啲問題嘅，咁啊可以上嚟同大家講一下啦。咁啊，烏博士， 係， 咁啊首先即係你係教大學噶啦。咁你係有呢個博士學歷噶嘛？即係假假地都係個博士啦。咁仲要唔要去讀啲咩非高等教育機構咩課程呢啲啊？ 呢個唔使， 係豁免咗噶啦。 唔係，因為佢係非高等教育嘛。咁非高等教育即係包括咩幼稚園啊、小學、中學嗰啲咯。咁我哋係屬於高等 高等教育嘅意思係咪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嗰啲啦，咁即係我唔需要咯。 即係大學嚟計就係，譬如你教大學嘅話，咁只要譬如你係攞讀完碩士或者你係讀完博士，咁而間大學認可，又或者譬如你係一個學者，咁你就教得㗎啦。係 啦， 就唔需要係去好死板咁去遵從翻呢樣嘢嘅。 我唔需要。 咁但係我想問翻個問題啦，倒轉啦，我當今日嚇你突然之間你唔教大學啦，你要重新去教中學或者教小學，雖然你係讀完博士，咁你要唔要再去讀咧？理論上 要㗎。 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去睇呢、這個嘅，即係呢個證書佢嘅狀態，佢唔係睇你本身個學歷嘅喎，佢係即係一個係認可嘅資格，就係你要去做教師，而係教大學以下，你就一定要去讀呢樣嘢，或者你本身係大學入面係讀 education， 咁你先至可以去教，係咪咁樣咧？ 嗯，係啦。 咁啊，或者咁樣講啊，博士，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以前即係你喺教中學嘅時候咧？你係點樣入職嘅？其實 嗰時入職因為我係高一科嗰時係讀咗中文系嘅，咁已經有碩士噶嘛，咁有呢個碩士嘅學歷，但係因為教青局咧就話我係冇嗰個教育嗰、師範個程度，即係冇嗰個資格，咁要再讀咯。咁有陣時要收翻譬如我因為嗰時時間仲未夠容許我去讀嗰個 course 啦，咁就可以讀其他由澳大啊教育學院開嘅課程咯，即係散修修嗰啲我哋叫散餐嘅課程去讀，咁去補嗰啲鐘數咯。 咁你有冇讀翻咧？ 有噶。 咁讀完係咪就當你係讀完師範啊？ 我唔係嘅，因為佢分開幾種噶，因為佢同埋咧，你讀做做啲中學教師又好啦，或者小學老師啊、幼稚園老師或者學校裏邊啲咩專職人員啊，包括校醫啊、圖書館啊、資訊科技人員嗰啲咧，都有相應翻嘅課程課班課分俾佢哋讀嘅。 哦，即係睇你係教邊個範疇。 係啦，跟住係啦，跟住每一年咧就要收翻幾多個學時咁樣咯。 咦啊，或者咁講啦，嗱 ，Nancy，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本身你係即係一個現役嘅幼稚園教師啊，咁你入行譬如你入去教幼稚園嘅時候，你入職嘅時候有冇話有啲乜嘢嘅即係條件，或者有冇話當陣時係要點樣入職嘅咧？你本身？ 我當陣時係即係譬如我係，因為我入職係我自己寄信咁樣啦，跟住我覺得我OK 咁樣就叫我 interview 咁樣啦。咁我當時係去咗之後咧，咁佢睇完我啲學歷啊嗰啲咁樣咧，就喺度話我而家讀緊個師範嗰個課程啦。咁但係即係我未完成嘅，即係我嘅資格係未得嘅。但係咧佢就即係教青局就話可以即係俾我試下咁樣，即係我今年。呢一年我係簽咗一年約咁樣啦，但我條件前提係必須係我要完成咗呢一個課程咧，我出年先可以繼續教咯。 咁以前咧有冇話即係譬如傳統嚟計啦，咁有冇話你譬如教書嘅話，我係要本身係要讀咗啲乜嘢課程先至比較，定係可以一個完全係即係佢冇讀過，譬如佢有大學學歷或者係相關資格嘅，佢就自己走去教書就邊學邊教咁樣嘅咧？ 以前是得的，即總之那間學校是他可以他請你，那你就可以教 的。那政府現在推出這個政策會不會其實他就是想統一，即是想大家有個資格是認可，就是即統一去告訴你怎樣去做一個老師 啊？那我又不是很清楚這方面。 是不是？ 是的。 因為我即聽你們說呢，其實以前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制度的嘛。就係、是、即係譬如你話我讀完大學或者我讀完碩士博士，咁跟住咧我去自己去接觸間學校，跟住學校覺得我嗰個學歷係 OK 啦，跟住就俾我去試啦咁樣。咁跟住就一路喺度教嘅時候咧，就一路咧喺實踐入面學習噶嘛。因為以往咧即係講緊咧以前嘅老師咧，可能上一代啦，或者我哋嗰個年代嘅老師咧，都係咁噶嘛。係老師係冇一個俾老師嘅課程噶嘛。即係譬如你話師範其實係有，但係問題佢只不過以前嚟計，師範只不過係一個high dip 嚟嘅啫嘛，即係一個唔係一個 degree 嚟噶嘛。 係 近呢十年八年先至開始係去將佢制度化啫嘛。咁啊，其實即係嗱講緊啦，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呢即係俗稱師框啦，其實佢呢個課程佢係要讀幾耐嘅呢？或者你可唔可以即係講呀，其實喺澳門嚟計，佢推出呢個課程佢有幾多有咩途徑可以去讀先，係咪政府即係譬如話呢、這個課程政府搞嘅，咁你要去政府度上堂咁樣，定係佢係俾咗一啲學校或者一啲私營機構自己去推出呢個課程嘅呢？係呀，阿 Lance 可以講下。 呢、這個係即係政府規定，即係好似譬如而家澳門嚟講咧，就有三個地方可以讀咁樣嘅。咁一個咁其中兩個地方咧，就係你必須係有學校請咗你，需要有推薦信寫到去嗰間學校，咁你先可以讀嘅。 係咪嗱？其實嗰三個地方咧，其實係咪都係啲學校，即係譬如大學或者係一啲即係教育組織嚟嘅咧？係。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學府嚟嘅，咁跟住咧，咁入面就係提供個咁嘅課程啦。咁其中有兩間咧，就係你現役做緊教師，即係你已經係教緊書喺呢個行業入面範疇嘅從業員嚟到俾你去讀嘅，係咪咁樣啊？咁嗱，因為咧其實每樣嘢咧，當佢定立個制度咧，要去成立個框架去限制嘅時候咧，都有佢目的嘅。即係正如咧，因為其實我就冇讀過書啊，我讀過中醫嘅啫。咁但係咧，我就反而咧，我有啲咩專業資格咧？我在香港呢，我有地產從業員的牌照啊，咁即係俗稱咧，當時去考地產牌啊，咁點解要呢？就因為佢要你啲人呢，起碼你要知道，喂，譬如基本嘅一層樓係要咩叫對流窗啊，一層樓點樣睇方向啊，戰前戰後嘅樓宇啊，即係大概啦，咁你要有啲對樓嘅知識啦。咁其實譬如你去讀呢個課程，你而家讀緊㗎嘛，係咪？係。咁你即係可唔可以講講？這個課程佢有冇喺開課之前，佢話俾你知就係、是、你要上呢個課程，佢入面咧係即係佢係有邊幾樣作為教師嘅必要技能係要灌輸俾你哋嘅。 有冇即係課程簡介有冇講過，即係佢入面，譬如話有冇啲教師必須要嘅技能，例如話教你嗰個教學嘅操守啦，或者係教師嗰、那個點樣傳承俾下一代啦，有冇啲專業嘅技能係要佢係講到明係所以要讀呢個課程咧？ 其實係冇，即係好似一開學嗰陣時候，其實佢基本上只係俾咗張上課時間表俾你聽，話俾你聽嗰門課，而你要上咩門？上咩課咁中英數啊咁樣，咁你基本上係你係唔知係上啲咩嘅。 即係換言之係噏一聲，政府推出一個咁嘅措施，一個咁嘅政策，跟住咧就你哋就去配合，自己就去揾翻相關嘅學府，跟住咧就去揾翻呢三個地方入面你自己去揾，總之你自己去報咗就去讀呢個課程，讀完出嚟就交翻俾政府，係咪就係咁樣去做咧？係 啊。 咁換言之佢係好死咕咕，佢係冇去，即係你自己簡單啲講啦，你連我點解需要呢樣嘢我都唔係話好清楚嘅喎，係咪咧？ 是的， 即係唔同話，譬如我要去做個救生員，咁我一定要去上啲課程，咁你學急救點解？因為我工作上會面對到啊嘛，咁起碼我知點解我要去 學急救啊。咁其實你如果咁樣講嚟嘅，就你自己啦，即係你唔可以代表其他人啦，當你代表自己啦。你作為一個老師，一個幼稚園老師，即係政府係冇去同你好詳細去交代你呢個課程對你之後教幼稚園或者教小學。是有個必須乜嘢嘅作用喺度，而所以你要去讀，佢係冇一個明確目標俾你嘅。總之就係你去上咗佢咁樣。 係啊，即係個總之你上咗佢咧，上咗佢就得啦咁樣，咁嘅感覺咯，俾人感覺係。 咁啊，即係嗱呢個啦，呢個叫制度框架啦。咁話明框架，其實你自己嚟計啦，即係譬如問翻博士啊，博士從事呢、這個即係教育嘅事業係時間耐好多啦。你見到係咪其實澳門而家係好多老師係好即係個水準好差，所以政府要推出呢樣嘢？ 咁唔一定嘅，咁有好有唔好㗎啦。即係其實你冇講到好似個老師都係阿飯食咁樣先得㗎。 唔係嗱，我冇指嗱，我冇冇意思提出係話老師阿飯食，即係我想問你，你自己係從業員，即係你睇翻會唔會譬如話呢個行業入面有好多嘅老師，譬如教中學或者教小學或者大學啦，係即係個水準係唔得，所以政府要推出呢樣嘢。 其實唔係話有啲水準唔得嘅，咁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咧，睇翻我哋即係我嗰陣時讀書嗰時情況，讀大學嗰陣時咧考大學啊，咁你讀中文係有好啦，或者讀師範咁樣啦。咁其實我哋讀專業嗰啲分數係高過讀教育嗰啲人嘅分數嘅喎。 咁其實政府點解要推出呢樣？你自己喺你角度睇翻，點解需要呢樣嘢？ 譬如我教中文嘅，譬如我碩士出嚟嘅，同一個教育學院出嚟嘅中文系嘅人出嚟，其實大家學嘅嘢，我可能仲加專業過佢嘅喎。 咁、 那 個 知識上 程度 係 唔同啊。 係啊，知識方面我哋仲加會好過佢嘅咯。 係。 係啊。 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你每樣嘢都要有目的㗎嘛，即係你會有個動機啦。簡單啲講，例如我做救生員，咁我學急救，咁點解？因為我要救人，咁我要學識游水，因為我本身份工就係救生員，就要掂水。咁你都會知道自己點解要做呢樣嘢。咁但係其實政府可以推出呢樣嘢，即係你自己喺翻一個教師角度，你大學教師你睇翻落去。教中小學或者幼稚園嘅，你都唔明點解要整呢樣嘢嚟規定佢哋嘅。 咁其實嚟講都希望即係佢係保障翻之前有翻經歷，即係做過咁多年嘅教師做一個保障。 咁近呢幾年啦，或者近年嚟咧，有冇出嗰啲例子係啲老師因為唔專業而導致，譬如話學生喺澳門學生嘅成績或者水準下降，或者導致有啲咩問題出現咗，或者係有危險性或者其他嘢咧？有冇咧？ 呢、這個太即係學校嗰啲嘢應該唔會宣揚出去啩？ 嗱，因為我嘅睇法啦，譬如咁講，有一啲專門嘅科咧，例如我教化學嘅，咁如果我個老師本身我唔係專業，我真係、真係係啦，跟住我導致咧係譬如話實驗室爆炸，或者叫做話一啲意外啦，或者係危害到學生啦，或者校方嘅情況啦，咁呢啲就一定要規管。但係咧係專係火翻嗰一範，而唔係一竹竿咧去定一個制度出嚟咧，係無目的咁樣去打一船人啊。 同埋咧，我想講翻咧，之前有啲學校好奇怪，本身嗰個老師唔係嗰個專業出身咧，譬如你讀新聞系咧，拉咗佢去教地理都有嘅喎。 咁啊好嗱，呢樣嘢咧理論上咧就好正常嘅，因為好似我哋。做賭場嘅，好似我咁樣，我都唔係做 marketing 出身㗎啦。咁後屘咁啊，轉下 marketing 咁啊，做下 event， 跟住又出去做下公關，做下公關又做下。 你作為一個老師係全業解道㗎嘛，係咪先？ 咁其實咁啊，係咪應該係即係正常嚟㗎？係咪我譬如我大學 即係我咁樣計啦。但係我讀中文系，我就以往就係我第日出嚟我做老師，我就教中文，係咪正常係咁樣噶？ 正 即係譬如我大學我係讀computer science 嘅，我第日出嚟我就係教學校嘅 IT， 係咪咁樣咧？ 差唔多係啊。 就但係你所講嗰、那個乜嘢話咩做 讀新聞系嘅人， 讀新聞系教地理 係啊，我真係古靈精怪。 咁其實唔係。佢教乜嘢地理先？教中學定係教咩？ 中學嘅地理喎、 哦。咁但係譬如你新聞係你要去讀嘅時候，入面會唔會都係即係要讀地理啊？ 你諗下全部嘅嘢點可能教埋講埋地理㗎？你都好奇怪啦、 啊。但問題係咁樣啊，佢教唔教到先？定係因為會唔會係因為佢係新聞系而走去教地理而衍生出啲問題？就係、是、啲學生話：喂，佢完全連東南西北都唔識分㗎喎，河南河南河北都分唔到。即係佢 啲嘢，唔係先。嗱，你講地理嘅話，除咗講地理上嘅位置啦，咁你包括你話岩石啊或者海洋嘅嘢啊，佢可能對呢啲嘢係唔清楚、唔了解嘅喎。 咁如果你咁樣講，首先請佢教地理嗰個學校已經係個問題嚟嘅喎。點解你會請呢個人教地理呢？ 所以有陣時學校有啲問題咯。 咁你同埋你咁樣講嘅時候，係咪呢個新聞係走去教地理呢、這個 case 係咪俾人揭發咗擺上報紙，跟住就話呢個地理老師係唔專業啊？ 咁啊唔係，冇人挖出嚟嘅。咁呢啲嘢學生都唔知㗎啦。不過你身邊見到嘅啫。 即係簡單啲講啦，你見到啲同行竟然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咁其實係咪政府就係要打擊呢啲事，所以定出呢個框架先？ 有可能咯，我覺得 係。咁如果係咁，其實係咪應該針對翻嗱？譬如我咁樣計啦，即係我一個我完全對學即係教育我係冇概念嘅人嚟啊。我亦都係一個冇讀過書嘅人啦。咁但係我一個咁嘅人咧，門外漢咧，我嘅睇法就係、是。如果咁好簡單啫，咁譬如你本身你一係譬如咪你咪規定翻，如果你係要教中文嘅，最基本你大學中文系畢業，跟住或者你係去政府度考一個中文嘅試，咁譬如你教數學嘅，你咪大學數學系畢業，或者你去政府度考一個評定嘅試，咁嚟到去證實你係有呢一範，即、就、係、是、你係教呢一範嘅能力咪得咯，而唔係去推出一個好範疇而係冇一個明確目標指引嘅課程嚟到去俾所有嘅老師去讀，所謂去控制，因為唔係咁嘅喎，教育其實應該係專業啊。所謂專業嘅時候，即係好似你問翻我，我哋做賭場都係專業啦。喂，你公關同莊可做嘅嘢兩回事嚟，一個牌一個對客嘅。咁莊可同搭馬做嘅梗係兩回事啦，一個對賭台上嘅控制籌碼嘅，咁亦都係第二回事。咁你唔會話一個課程推出嚟。跟住莊可公關搭馬一齊去讀，甚至乎執房個阿姨都一齊讀，讀完咧就會整體水準提高，就冇可能噶嘛。係 啊。 咁其實換言之，其實政府呢樣嘢拱出嚟，其實唔係話有一個好實際效益㗎，係嘛？ 同埋我覺得對而家現役嘅老師嚟講比較辛苦咯，同埋佢本身呢、這個工作量已經咁多，你夜晚仲要上嗰啲咁嘅課程啦，咩師範嘅課程啦，跟住之後咧，另外教青局又推出嗰啲。散餐咯，如果講咩一年只有30幾個鐘嗰啲咁樣。 嗱咁樣啦，我想聽阿 Lancy 講下 ，Lancy 而家咧你去讀呢個咁嘅課程啦，你簡單啲講，你話入面係要讀啲乜嘢啊？ 讀啲咩？總括嚟講，我覺得同中學嘅嘢差唔多咯。 即係你話讀中英數，咁但係你自己教緊書，你要啲老師就去讀中英數，佢意思係咪政府推出呢樣嘢係咪就係佢質疑你哋好多老師係連中學嘅中英數程度都冇啊？ 如果感覺上可能是，因為其實佢課程內容基本上係即係大學嘅程度都冇咯，我覺得係。 係。即係例如咧，例如教你譬如中文咧，佢教你。 例如中文，好似中學會上過嗰啲，即係分析句子啊、主謂賓啊咁樣。我哋大學你都唔會再分析啲乜嘢啦。 嗱我你係咪大學中文系畢業㗎？係。咁你以一個中文系畢業嘅學生，唔好講你係老師啦，一個中文系畢業嘅學生叫你去讀翻一個中學重寫句子啊呢啲咁嘅功課，你去睇翻係咪真係頭暈㗎？即係呢樣係你去教學生㗎嘛？理論上。 係啊，即係我覺得嚇，點解我又要做翻呢啲嘢嘅？我呢啲即係。讀過曬㗎啦，點解又要好似再重複翻一次咁？即係好似我曾經做過一個功課係查字典嘅功課咯。 查字典係點樣咧？ 佢俾一個中文課嘅，即係佢俾一本字典，跟住之後就印咗一系列嘅嗰啲部首俾你，跟住之後咧你就要去查翻嗰個部首有啲咩意思。 呢樣嘢係應該嚟俾學生做㗎嘛？係 啊。 但係倒翻係你教啲小朋友點樣去查報告，但係佢倒翻轉叫老師去做呢樣嘢，咁咪即係難聽啲講好侮辱㗎喎呢樣嘢，係咪啊？ 都會有啲咁嘅感覺。 咁你而家你係一個禮拜要上幾多日堂㗎？ 一至五上曬。 一至五上曬？咁你翻你都要翻學，你都要教書噶，你都要翻工噶。 係啊，所以基本上係冇停過咁樣噶。 即係放咗學就自己又要去翻學。 係啊。 但係讀埋或者叫做做嗰啲功課咧，又係呢啲即係俾啲小朋友程度嘅嘢嚟嘅。 嗯，都算係，即係好似我而家自己上緊課，佢堂堂要背書默書咯。 背書叫個老師背書默書， 係啊，叫我默書咯， 叫你默書，但係佢入面啲內容係即係譬如係講翻啊，而家啲經濟點啊嗰啲啊，定係純粹 係，係真係俾幾首叫我背冰心寄子船嗰啲咁嘅詩啊， 即係俾啲唐詩， 俾童謠你背下咁樣。嚇！做乜我要背呢啲嘢嘅？ 佢咪當你小學生啊？ 咁 係啊！那個老師仲最過分就叫話你哋之前我教過你哋英文堂，咁你哋叫我周常冇問題啦。跟住而家因為我教你哋係呢方面語言嘅嘢，你要叫老師每晚咧要起立叫晚安咁樣嘅喎。哇！諗緊哇，你呢個真係即係當我哋係小學生都不如。 即係回到過去啦，係咪啊？ 係啊。 咁你而家翻學要唔要著校服㗎？ 咁又唔使，不過佢會規定你唔可以穿背心啦，唔可以穿短褲啦，唔可以穿拖鞋啦咁咯。 我私人建議你去買翻套校服，扎翻孖辮，跟住孭翻個書包翻學咯。 啊，都 OK 喎，我決定孭背囊翻學。 應該要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就咁聽出嚟啦，係四個字啦，本末倒置啦。嗱咁啊，呢一節咧，其實我哋咧即係主要講下啦。哇，這個咁長啊，叫師坤啫，全名再復一次啦，就叫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育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嘅一個咁嘅框架咧，咁嘅制度啦，就即係其實咧係幾本末倒置下噶咯。咁啊，下一節我哋翻嚟咧，我哋要詳細少少，咁啊會再同阿 Lance 再問下佢啦，即係等佢分享下第一究竟澳門嚇，頭先講過三個地方有一讀，咁其實三個地方其實係有冇分別嘅咧，定係統一嘅咧？即係每三個地方提出嚟嘅都係統一，定係每入面有分別咧？第二提供呢個教育嘅機構佢哋。本身就收費或者其他嘢有冇問題出現呢咁樣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再詳細探討一下。